好，翻嚟第二节啦。 好， 好啦，咁我哋咧就讲下呢个美国空军咧，就近排咧就有个啲好大嘅计划吓。 系。 咁咧就即系佢哋咧就近排佢哋个空军部长啊， 系 啊 ，Heather Wilson 啊，咁咧佢就呼吁啊，嗱佢呼吁啫，佢话咧而家咧中国同俄罗斯咩军事强国吓，咁咧你要同佢对抗咧，就首先咧我哋就梗系嗰啲第五代战机啊要多啦， 系， 咁另外咧就要发展六代机啊， 系，六代机都好概念喎， 好概念啊，暂时，但系迟啲咧大家就会睇到咧有两间公司吓，主要。一个咧就 Lockheed Martin 啦，梗噶啦。 嗱，咁 Lockheed Martin 咧要喺个 F 三未交晒货之前咧，最好快啲研制 F 五廿七咧，就将单转到 F 五廿七咯。 但系依家听讲 我嘅主观愿望啊， 系啦，但系咧就依家未必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就将 F 五十七如果批准咗，可以俾日本做。 系， 咁咧就日本就装备 F 五十七。 系， 咁美国就搞 F 三十五。 系， 咁如果发觉哇，原来咧日本嘅 F 五十七咁劲。就调翻转外销转内销啊！ 系啊，外销我系啊，出口变内销。 诶，讲开啊，有个网友啊，佢话喂，你知唔知道 F 廿二系唔可以外销噶？咁讲 F 廿二得唔得啫 ？F 三五加 F 廿二得啊？ 我哋知噶，其实咧呢位网友，你睇翻我哋再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咧 F 廿二咧，国会咧以前有个案嘅。 系 有个 act 嘅系唔批嘅，呢个我哋知噶啦。咁你睇翻就得噶啦。咁样好啦，咁我哋讲翻啦。咁咧就今次咧听讲咧就话大幅扩展个空军战斗中队啊，个 Squadron 啊，咁咧就会由312个， 系 去到咧2030年嗰阵时咧就有386个。 哇， 好恐怖啊嘛！ 好似我先我哋 check 过啦，74个中队。 系啊， 咁有几多部机 咧？74个中嗱，我哋呢个保守计。 系 通常咧，如果你讲中队咧，每个国家都有少少编制唔同啊，即系有啲咧细嗰啲国家话12个，大国嚟去到美国呢，随时24都得嘅。咁但系咧，你话每个中队咧，即系例如话你讲喺卢克空军基地嗰啲啊，爱德华空军基地，每个都有啲唔同噶嘛。咁所以咧 ，suppose 咧就你要12至24游走啦，我哋不如攞中间数啦，18，就好似可摩兰咁，就个中队就18嘅。啊，咁有啲18架，咁你即系嗱，咁18架啦，就叫一个中队，咁一74。哇！咁你讲紧咪真系挨住1000咯？ 系啊， 系嘛？即系你900几啦， 1332啊， 咁多啊？ 系啊， 哇！成千架机喎， 咁 当然啦， 呢啲咪将啲沙漠封存嗰啲机全部攞晒出嚟， 沙漠封存， 即系照人照数咧，有人数过啊，即系嗰啲 tour 咧， 系 跟住攞油车数咧，咦？见到 F16行咗咁耐，仲系 F16 噶，总共有几百嘅 F16 喺度。 因为封存咗嘛， 封存咗系 嘛，亚利桑那嗰啲系 嘛，亚利桑那， 即系嗰啲咧系热到又干咧， 又干系， 即系好好嘅， 系啊 ，keep 住部机。 跟住之后咧，见啲引擎咧，好似搵个油桶咁咧，封死晒嘅。 其实系咪现代木乃伊嚟噶？ 系 啊，现代木乃伊随时可以翻山嘅，一翻山统治地球， 好似喎。 咁我哋讲啊，嗱，美国空军时报讲嘅吓， 系 佢哋话咧五角大楼咧，其实咧佢哋公布咗一个国防战略，其实都筹划咗半年嘅，就有一个提案啦吓，叫做我们需要的空军啦 ，the air force we need 啊。咁喺入面咧就讲咗咧个获胜途径系乜嘢咧？就系我哋个数量要够啊。 系 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咁讲咧，今次 Wilson 你睇翻佢咧讲翻就其实对应翻咩就是、上个礼拜系咪有俄罗斯咧东方军事演习啊？ 系 咁啊，同埋即系邪恶轴心啦，有三个国家啦。 但系唔系邪恶轴心我哋 系 美方话北约觉得佢哋系邪恶轴心啫，我哋指明啊，唔系一根特工嚟揾我哋。 唉，算啦，我即系如果到时系就唔好揾 Alex 啊，你留翻 Alex 做节目啦，你杀我啦，算啦。嗱咁咧就有300000嘅军队咧还我哋上个礼拜讲啦。咁就大陆咧，亦都成日咧喺南海咧，就你知嗰啲嗰个巡，即系周围巡啊咁样啦吓。咁同埋嗰个军，即系军事嗰个军事化啦，将啲岛聚。咁所以咧，依家咧佢哋话要加多啲中队。嗱，啲中队咧除咗战斗机之外咧，仲要轰炸机喎。咁咧，当然你话啲电子战机有冇咧都有嘅，全部都有啲。 再加埋战斗机话咁，嗰个军费加天文数字啦。 系啦，嗱，大家计啦，佢哋话咧，今次咧就会将个人数由68.5万嗰个嘅战斗人员分配咧，就会加到72.5万。咁就有计到，即系多4万咯。 如果呢个一部轰炸机同战斗机嘅比例争几远咧，应该一部打10部到啦，系咪差唔多？ 我谂应该你出一架战斗机，你咪当1:5咯。 1:5啊！ 即系如果你应该要加五个战斗机中队嘅时候，每加五个就加一个轰炸机咯，大概咁啊。 个成本好似1:10喎，之后 成本就唔止噶啦， 唔止 轰炸机贵啲啦， 喂好多啊， 喂 唔止10倍， 你唔系全部 B2 噶嘛？ 哦， 咁你可以 B21噶嘛嚟紧 ？O K， 咁 B21平啲 ，B21 再平啲， 平5亿啫嘛， 系啊， 系嘛？平好多好似印象中系好多嘅，咁所以咧就会好好多，好细咯变咗。咁咧依家咧呢单嘢咧就嗱，当然嗱，你个对边个国家系最震撼咧？ 又对俄罗斯最震撼嘅， 对中国噶啦， 中国都冇所谓啦，中国预咗你加噶啦。其实中国最紧就系中国有钱啊嘛。咁但系啲人就话近排系咪资爆？跟住我睇啲节目话咩就资爆又港爆又上海爆又京爆嘛。我哋冇理点爆啦。 我就加句啦 吓， 让子弹飞一回宜先啦。 所以咧就嗱，大家预啦，其实大陆咧都系会系咁做机噶。所以咧，只要大陆一日系咁做机咧。美国都会系咁做嘅， 我觉得大陆做咗几百波到噶啦，波冇人停嘅。 哦，咁啊真系吓，你讲得 可能啊， 系啊系啊，咁你睇下嗰啲窝线可唔可以继承到啊？系啦，而家好 即系窝线爆先啦，定啲战机爆先啊？ 窝线爆先，一定系呢、這个唔使讲。 即系测试咧窝线噶嘛，就爆先，定冚落战机先爆先啊？边个爆先啊？ 应该佢飞几多个钟可以挨到，系嘛？好啦，另外咧，我哋讲咧就另一单咧就讲到呢个嘅美国咪建立太空军啊？ 系。 咁咧建立太空军咧，当然啦，就又系关空军部长事嘅。 系 系啦，佢又讲，如果咧我哋真系美国五年之内要建成一个太空部队，大概要使130亿。 系、哎，我都话系咪空军负责翻噶啦？ 哇！如果你空军负责翻，空军咪独大？ 系啊， 空军独大喎，你海军嗰啲人唔嘈？ 系 系咪？ 但系空军咧就喺一个大气层以外， 系 即系海军嗰啲咧就喺大气层以下，系咪？ 但系你咁谂话，嗱太空军理论上因为你制空点系最高噶嘛， 系 即系我睇晒啦， 系。 咁即系话我做协调啦，因为我睇到嘛， 一定系噶啦， 我睇到就我协调啦， 系啊， 跟住鹰眼啲全部都系归我啦， 系啊， 咁我协调啦， 系， 咁又如果我喺天空睇到咧，我就射俾航母舰啦， 系啊， 咁啊射俾你嗰啲神盾系统啦， 系， 咁啊即系其实以后海军嘅资源咪某程度上咪太空军去即系支配咗啲咯， 争斜得包都争到飞起噶啦， 系啊，但我揸住你而家， 而家揸住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咧就 睇下边个揸咗支旗啦，系咪？ 系 咁，大家睇嚟佢出声，应该空军揸旗会大啲。 系啊，依家似空军揸旗， 系啦。 同埋咧，其实佢未必有个 space command 嘅， 系。 其实啲人都系空军啲人嚟噶， 系啊。 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咧独立咗咧，应该好大部分咧都来自空军嘅。 我亦都预言咗系空军揸 fit 噶啦，都系。 系啊，空军揸 fit 嚟噶。 系啊。 所以咧，依家就话咧，成个军种啊，理论上就呢个太空军咧，就应该由美军逐骨干啦。但系咧，我嗰时又同 Alex 讲嘛，你话会唔会最后咧，好似高达咁咧，就即系联邦军最后就整咗嗰啲咩 泰坦斯， 跟住又咧整咗奥钢， 奥钢又唔系泰，系咯，嗰啲唔系联邦嘅， 我知。但系咧，你会唔会整咗泰坦斯出嚟咧？ 啊， 即系咧，太空军变咗泰坦斯， 有噶， 系咪机会？系啊，即系调翻转 control 翻，因为佢个权力好大嘛。 系啊。 咁咧，依130亿美金咧唔少嘅。 系 咁130亿美金又点分咧？就话30亿美金咧就初期运作。 唔系好多啫，起条高铁都差唔多啦，系咪？ 哦，咁啊系。喂，广珠大 高铁换太空军，你拣边样？ 咁嘅太空军啦，我谂啦。哇，如果香港有太空军， 系啊。 哇，你真系解放军都 我只系讲一个支出上嘅吓比例啫，比个比较呀，我唔同政治上分析啊，大家明啦。 嗱，我哋讲下嗱嗰啲钱点用啊嘛。首先咧有22亿咧就做个总部嘅，咁即系可能特别话，咁然之后咧就下面啲部门啊，即系协调嗰啲咧就用18亿，然之后咧成个太空部队咧就用72亿去起嘅，系啦，然之后太空司令部咧啲人咧出粮啊成嗰啲嘢啦，就要6亿到，系啦，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咧头先嗰度就100亿。嗰啲嘢啦， 个情况有啲似以前，在香港整个咩科技发展局嘅，我 哦类似， 类似， 同埋咧要几多人咧？要13000人嘅， 哇， 都唔少啊！咁当然好多唔系战斗人员， 有冇请唔请香港人啊？ 诶、欸，你入咗籍咪得咯，冇所谓噶， 我请香港人先入籍咯，都 唔会啦。 咁啊，报个 CV 系军武器研主持， 唔得啊！你哋识唔识讲英文啊？ 你会做 啊？军武器研英文版啊？ 你会得唔得啫？你会得？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整翻英文版啊？ 依家啲 level 已经下年唔见咗，就俾美国空军挖掘咗， 定系俾俄罗斯特工杀咗？ 系边样？ 呢啲唔知啊，真系诶，咁靠你顶住个台嗱。咁另外咧就2020年啊，美军咧个财政年度啊，佢哋话咧就应该嗰个年份咧就建立呢个部队咯。 系 咁咧就2021年开始啦，就将啲人咧慢慢咧就移过去打部队，即系你预嗰啲空军咪会走咗过去咯。 系 系啊，咁所以咧就哇，咁美国空军就应该系短期内应该系独霸嘅， 唔系短期内啦，不嬲独霸噶啦，唔系咩？ 唔系，即系三个军种入面就即系叫做短期独霸，因为佢不嬲同海军争得劲。 系 系咪？好啦，咁另外咧就要讲咧就 F-35咧嚟紧咧美国又加嘛。 系， 即系有买啦。咁呢啲新闻，当然大家听到好厌啦，系嘛？ 咁系啦，连串咁嗱，先加咗中队先，跟住就整太空关，跟住要梗系要买 F-35啦，点够数砌落去啦？ 咁啊系，咁咧就咧，因为今年咧其实已经买咗70架啦，讲过啦。而家咧又话又买到16架。 系。 咁买咗十六架加埋咧，其实都买咗九十几架。 我都怀疑监交切货咧， 监交切货啊， 系咯， 我觉得 我谂交到咧第六代出咧，佢都未交完。 哦，咁啊呢、這个真 ，Alex 讲得好， 啊、 我冇记错咧，个 plan 咧去到2050啊，真系去到好后噶，咁所以咧就应该都系会出得耐噶。咁另外咧，佢哋都有讲嘅，就其实咧，除咗买 F 三十五之外咧，就V 廿二都会买嘅，都会加啦。咁所以就即系依一多机，因为咧就俄罗斯啊开始嗰边咧就做啲 S 四百啊。个问题咩咧？点解嗱？我哋上次咪讲 F 十五 X 同埋呢个嘅 F 五十七唔买嘛？ 系 个原因嗱 ，F 五十七就有啲政治考虑啦。 系真系 但系 S 但系咧 F 十五 X 点解唔买咧？个原因因为咧依家俄罗斯玩 S 四百啦。而大陸都開始有 S 四百啦嘛，同埋咧，你預計大陸喺20年內會複製 S 四百嘛，會變咗做紅旗唔知乜嘢啦。咁所以咧就相對嚟講咧，就你再用四代戰機咧死梗啊，即係你入到佢啲空域咧，你係有死冇生。咁所以咧就佢會覺得你一定隱形戰機啊， 肯定啦。 但你知啦，依家佢哋話 S 五百已經可以 test 到你啲隱形戰機。 話啫。 咁但係有時都要即係小心啲。 即係去 test 到隱形戰機，嗰、那個隱形戰機數五十七啊嘛。 唔系，佢都话完全系针对 F 廿二同埋 F 三十啊！ 我跟住搵架千二十试下先。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嗱，调翻转，如果大陆讲咧，我反而信啲。 系， 因为大陆嗰架千二零咧，理论上嗰、那个即系佢嗰个 RCS 咧，应该系细过苏五七噶嘛。 系， 即系应该系嘅，即系我都信嘅。即系起码你睇到嗰啲 design 咧好啲，同埋咧老实大陆咧嗰个涂料咧，因为你放美国噶嘛， 系 你梗系好啲啦。你俄罗斯我就唔知佢 from 边度啦，咁佢主要都系用气动外形嚟处理嘅啫嘛， 系， 咁所以系会有少少分别嘅。 哦，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少少印度啊， 系， 咁印度咧而家咧就即系你知印度就好中意买嘢嘅， 唉，都系呢个水雨中嘅水雨啊， 系啊，咁其实全世界都好中意印度嘅，通常，咁啊佢咧嘅支出咧唔细噶， 即系又唔拣择，又肯俾钱， 系啊，就是、交钱又多，准又多，你上次我哋个 term 叫咩啊？人傻钱多速来速磅系咪？咁咧，印度咧今次咧计划咧同俄罗斯啊采购四架得唔得？佢嗰个叫做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级啊， 哇，好难读啊， 读唔到嘅。其实就算英文都好鬼难读嘅，系啊。咁咧就呢个护卫舰啊，咁咧就20亿美金。咁当中咧个合约咧就包埋咧技术转移，即系话咧佢哋系可以喺印度做噶。 哇！ 咁呢个技术转移，大家咧好敏感呢个字就系大家记得就系苏-27。就变咗做签十一啦，即系呢啲嘢啦，咁所以咧俄罗斯好在意嘅，咁但系咧俄罗斯心谂，切冇所谓啦，我俾啲印度都做唔到啦，即系咧调翻转你印度制造咧搞搞下，其实我都要落嚟帮手， 即系好似美国咁样，我俾啲机翼你做啫，你唔谂住做到航电啦， 系啊，你冇谂住呢啲嘢做到，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我谂咧俄罗斯系唔会再将军机咧就俾人哋出面砌噶啦，唔会， 因为印度系好多砌好多苏联机啊，嗰阵时23啊21。27啲都有，系29全部，系批苏联授权俾印度砌嘅。 但系印度系咪养得够顺啊？即系大陆养唔顺啊？即系大陆养唔熟啊嘛。 咁我 做咗知道噶啦。 自己做嗰架都仲系叫做米格23、米格27啦，系咪？我未讲咧，未做 印度乜乜嗰啲啊？光辉嘅叫做系。咁咧就好搞笑啦！当然啦，印度咧入面有个经济时报啊，即系佢讲啦，呢、這个合同啊嚟紧咧就会系总统普京啦，咁同埋印度总理莫迪啊，嚟紧咧十月佢哋咧原来会会面噶，咁到时咧就会签咯。咁当然啦，就大一啲人就谂嘅，因为美国系咪咧实施紧一个就系凡亲买俄罗斯武器就制裁嘛？咁咧，所以咧，印度咧，依个问题就咩咧？就佢谂紧，想用印度嘅货币啊， 系 嗰度货币咪叫卢比啊， 系 就咪卢布啊，卢比，就用卢比俾钱啦。 你又想个卢布？ 系啊， 我想要你，我想要你，因为我啲卢布唔值钱，我而家想要啲卢比啦，喂。 咁所以咧，就印度就唔用美金找数啦。系啊，咁啊，今次呢个护卫舰咧个建造技术啦，就完全可以喺印度度做。 哦，你过期英镑要唔要？ 过期英镑。咁呢架嘢咧，老实嗱，就佢都有啲嘅反舰攻击嘅，防空啊、反潜都做到。个吨位就唔算好大啦，呢部嘢啊。咁就印象中系4000吨到噶。 O K。 咁所以咧，就呢部嘢咧，就对印度个国防有冇用咧？有用嘅。 系。 但系咧，你咧老实咧，你望落去咧，你见咧嗰啲啲波波啊。你见啲雷达系咪插晒出嚟噶？ 系， 所以呢架嘢超级唔隐形噶， 哦， 好远见到噶啦。 咁所以咧，依家咧啲軍艦啊講隱形噶嘛，所以印度咧買呢啲咧，我覺得咧都係傻傻。 即係承繼翻呢個俄羅斯話蘇聯嗰個大攬巨蛋主義啊嘛， 但 係 其實我就唔明啊，點解佢唔係法國買咧？法國有啲咧嗰啲巡防艦都好靚， 可能法國唔賣俾佢咧。 法國唔係，其實法國佬你見錢開眼啦、哦，你俾錢佢都 咁係照計賣陣風俾你又冇理由， 咪都冇理由啊！喂，老實啦，佢就算問英國，佢前中主國啊，問英國買都得噶。英国都有啲四五级噶， 英国可能冇货出俾你。 哦，咁啊系做唔切，系英国佬自己都做唔切。系，我想讲其实嗰啲一定靓过俄罗斯噶。 系， 咁当然啦，调翻转系个训练 man 要搞掂。 咁啊，不如买中国啦，系咪？ 哎呀，佢唔敢啊！中国万一佢同佢开战嘅时候点算系咪？ 系啊， 中国啦，调翻转啊，中国如果做嗰啲052D 嘅054嗰啲咧，都唔太差。如果相对嚟讲，咁啊喺个训练 man 就好难讲咁解嘅。好，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